家事的事儿一闹得沸沸扬扬，可是这事件本该还有的另一个主角呢？从挑战赛结束以后，到现在居然还没有冒过泡。现在可是职业联赛常规赛决定生死的收官时刻，结果聚集了最多跑荣耀记者的地方却是H市这个今年并没有战队参加职业联赛的城市。 蜂拥而来的采访者们参观了星星网吧，看到了家事俱乐部外每天抗议的玩家。但是，叶修呢？本也是他们这趟来的一个主要目标，却始终没有人找到过。叶修没有出现，星星战队的任何一人也都没有出现。问星星网吧的人，他们也并不知道。 直至拜托网吧的工作人员和他们的老板陈果联系，大家这才知道，星星战队居然还在B市。比赛打完，他们一直都还没有回来。挑战赛胜利，星星沉浸在极其彻底的喜悦当中，他们完全忘记了其他任何事儿，什么赛后的记者招待会，那是什么东西？ 在他们的大脑中根本连一秒钟都没有出现过。他们直接离开了赛场，而后就被田七率领的一帮第10区星星工会的成员给簇拥了。一大堆人找去一个地方欢庆胜利，一大堆人扑上去要向叶修大神敬酒。尤其岳中眠一想起当初在第10区刚和君莫笑相遇时的情景，岳中眠心里就直哆嗦。 田七、浅生离这些老朋友到现在都实时嘲笑他，哼，你小子牛逼啊，居然敢向叶秋大神叫板。岳中眠欲哭无泪啊，大神那可是他的偶像，早知道的话冲上去提鞋还差不多。这事儿从他知道君莫笑的身份以后，就彻底成了心里的一根刺。今天借着这个机会，岳中眠准备好好表一下态。 端着酒，排在敬酒的队伍中，岳中眠准备着自己要说的话，结果第一个敬酒的人刚下来，那边就已经有人嚷了：“哎，什么情况？什么情况？”岳中眠慌乱冲了上去，结果一看，什么情况？大神这是醉了？你在酒里放了什么？人们不敢相信这个事实，恶狠狠地把第一个敬酒的小子给包围了。 他们觉得这肯定是家事混进来的奸细，王八蛋是想毒死我们的大神吗？我没有啊，我真的没有啊。 那小子快哭了都，拿着刚刚敬完酒的空杯语无伦次。他是不怎么能喝酒。陈果想起叶修的弟弟，那个真正的叶秋解释着，不怎么能喝酒。 众人觉得陈大老板讲话真是含蓄，如果这真是醉倒了的话，这叫不怎么能喝酒吗？这简直就是被秒杀呀！在荣耀赛场上无所不能的大神被一杯酒就给秒杀了，失去了主角，场面顿时冷了不少。那些冲上来想要敬酒的星星玩家们都有些不知所措。结果孙哲平过来。 把醉倒的叶修扔到了一边后，挽起袖子大叫：“来，我喝你们喝。”众玩家顿时又欢快起来。倒是陈果看着一副要醉不要命模样的孙哲平，大为感慨：“职业选手不是都不怎么喝酒的吗？” 这是叶修告诉过他的。长期被酒精麻醉会导致反应下降，身体迟钝，双手失去稳定。 这对于一个职业选手来说都是大忌。是啊，职业选手都不应该喝酒的。孙哲平听了陈果说的话，回头笑了笑，但笑容里满是苦涩。而后一仰头，一杯酒就已经下肚了。好！众玩家大声叫好，纷纷围上来找孙哲平切磋。陈果心下却有些难过，职业选手是不应该喝酒的。 但是孙哲平显然已经不觉得自己还算是一个真正的职业选手，这个众人欢庆胜利的场面对他而言反倒是多增了几分失落。他本可以做得更多的。 现在这点微薄的贡献根本无法让他觉得满足。莫凡上场表现也不多，罗吉在决赛中更是没有登场，但是他们还有未来，他们还有的是时间，有的是机会去争取。但是孙哲平呢？他没有，他也只能是这样，心怀不甘，让胜利来增加失落。这或许就是他可以勉强比赛，但是却一直也没有付出意图的原因。对于他来说，这样根本不足够啊。 什么情况？什么情况？ 陈果这还在为孙哲平感到惆怅呢，结果那边又嚷起来了。凑上去一看，孙哲平也到了。 几杯啊？ 一边一个端着酒杯，大概是正准备出手的玩家问着。 三杯。 一人拿着空杯，有些不确信地说着。有叶修的被秒杀在前，三杯倒算不上是什么经验之星。但问题是，孙哲平上来时那君临天下的气势，让人太以为他是一个千杯不醉的酒中豪杰了。结果就三杯。三杯倒比起一杯秒，实在也强不到哪儿去。陈果却更难过了。孙哲平根本也是不会喝酒的吧？他们这些大神为了心中的理想，一直严格地要求着自己。孙哲平已经退役多少年了，显然还在坚持着滴酒不沾的职业习惯，否则也不至于三杯就倒。酒量和技术一样，也是可以磨练出来的。但是孙哲平没有，他坚持着职业选手的习惯，他保持着自己的身体，是不是一直都期待有朝一日还有重返赛场的机会？陈果无法再想下去了，他默默上前将孙哲平扶到了一边。 这么快又一个啊？ 沙发的一角，苏慕成正在那嗑瓜子呢，醉倒了叶修歪睡在一边，很快孙哲平就和他凑堆去了。 唉， 陈果叹了口气，当粉丝的时候只看到大神们在比赛场上的威风八面，哪里会想到他们在场下都是经过怎样的努力。 怎么了？ 苏慕成看出陈果情绪好像不太高，这可是夺冠之夜，有什么事儿这么快就能把夺冠的喜悦冲刷掉？陈果看了一眼那边醉倒的两位，却不知该如何说起了。 没什么。 苏慕成看到陈果的目光，好像已经明白了， 至少大家都还在。 至少大家都还在。陈果愣了愣，又望了那两人一眼。是的，被俱乐部驱逐的叶修也好，因为手伤无法再现巅峰的孙哲平也罢，还是那边那位退役时间比好多人的职业生涯要长，而后还要爬起来继续努力的魏琛，每个人身上都有他们各自的不如意，但不管怎样，他们都没有放弃，他们怀揣着希望，一有机会就会冲上，无论如何他们都还在。 哼，两个没用的东西，我来。 那边魏琛十分鄙夷的看了这边两个已经醉翻的大神，挽起袖子上阵了。星星公会的玩家窃窃私语，对于魏琛的上阵表现并不是十分热切。 我赌四杯倒。 我赌五杯。 我看好还是三杯。哎，没人压一杯吗？没有压啊。 好了好了啊，买定离手。 一边有人拿魏琛都开好盘口了。这一夜注定很难有人清醒着回去。陈国本是严格要求自己的，基本也就是这意思一下那意思一下，但意思了很多下后，最后也是半醉半醒了。包子、武臣、罗吉、安文义个个都是东倒西歪的，就连莫凡基本没和人有过交流，就自己一个人最后把自己喝得走路直晃。 一百杯，我压一百杯。 魏琛和其他人相互扶持着往外走的时候不住地嚷嚷着。魏琛终于没再给职业选手丢脸，他的酒量确实有两下子，是不是真喝了一百杯不知道，但至少现在他还能自己扶着墙走路。 只不过出了门后，上了辆出租车后，就要人送他回星星网吧，在司机的一片茫然中被人死命地拖了出来。亏得几位姑娘都没有醉到这种程度，在送走了一波又一波星星公会的玩家后，这才把一堆醉汉烧回了酒店。再醒来时已是第二天的中午，陈果刚一睁眼就被热辣辣的阳光给晃了一下。他看了一眼房间里没有人，本来他是和唐柔一个房间的，不过昨天回来后是怎么歇的他记不太清了。 我们真的赢下挑战赛了？ 顾不上刺眼的阳光，陈果望着天花板忽然有点恍惚起来。喝醉了的夜晚总是显得特别模糊，连带之前的夺冠似乎都有些虚幻了。陈果一个咕噜翻起身来，很快找自己的提包，包就在枕边，陈果打开，很快他找到了他要找的东西，职业联盟资格证书，星星战队。是的，他们确实做到了，这一切都是真实的。刹那间，陈果被幸福感包围，昨夜是热血，是激动，是亢奋，一夜沉淀之后，这种夺冠以后的充实满足幸福才彻底充溢起来。 其他人呢？ 陈果爬起来很快就冲出了房间，其他人也差不多都起来了，不过这帮醉得比较凶的家伙宿醉之后的精神状态明显不如半醉半醒的陈果。 都挺好吧？ 陈果问候着，而后就看到房间里叶修还在床上睡个不停。 这家伙也太差劲了吧？ 陈果回忆起昨晚的情景。 我知道他喝不了多少，不过那一杯就倒，他好像不至于这么夸张啊。 他不只是醉的，魏琛说，他是累的，让他好好休息几天吧。